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06集，金与锡。随着吴一霍弓弦离手，众人就看到半空中出现了一道清晰的闪光，随着如同响箭一样的白光炸裂开来，空中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人身材瘦削，穿着一件和天空颜色接近的灰白长袍，不再是残影，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影。此时那人显然被刚才在眼前炸开的内劲震了一下，正急速下落。看得出来，他往下摔的时候正试图调整自己的姿势，准备再一次借力逃脱，然而还没等他翻过身来，身边出现了一红一白两个身影。银蓝色左手一挥，空中两道内劲将雪花吹乱，绕着眼尾直打转。与此同时，陆雪儿右手一挥，那打着转的内劲迅速冻结，眼尾双腿一蹬，似乎是想从那个已经形成并且在不断收拢的冰圈里逃出来，但是银蓝色一跃踩在那个冰圈上，双手推开，众人就看到空中乱雪纷飞，围着眼尾前后左右不停打转，而陆雪儿一个翻身跃到了银蓝色上方，双手展开，众人就感觉一阵寒风刺骨。在眼尾的四周围开始不断的有冰圈形成，一圈套一圈。 哦，原来想了这个法子抓他。 妙招。 银蓝色和陆雪儿在空中困住眼尾，三人就随着雪花一起往下落，最后众人就听到砰一声巨响，已经积累得挺厚的雪地上，雪花被内劲激起，空中一片白芒遮挡了众人的视线，眼看着白色的雪花飞起之后又缓缓落下，一座巨大的冰牢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银蓝色和陆雪儿双双轻盈落地，脚尖点地，几乎没踩到一片雪花的样子，红白裙摆在空中划出个好看的弧度，而两人一左一右扶着正当中一座冰做成的牢笼。那牢笼大概一人多高，一人来宽，在冰牢里困着一个人，这人此时身上都结上了不少霜冻，头发眉毛都是白色一片。银蓝色和陆雪儿同时一侧脸看着牢中人，异口同声吐出一句话： 我看你往哪跑。 展昭和白玉堂也从山上下来了，此时那个从未被人见过的眼尾已经无处可躲，所有人都能看见他。眼尾看着三四十岁样子，十分的瘦，面容苍白，吊梢眼，鹰钩鼻，双眼瞳色有金光，看得出是高手。他在冰牢里关着出不去，样子似乎十分暴躁，他不停地用内力震四周围的冰壁，只可惜陆雪儿和阴兰慈一人一边用内力护着冰牢。别看眼尾轻功不错，但内力跟这两位差得太远，根本无从逃脱，只能认命束手就擒。而此时吴一霍也已将手缩回了貂裘披风里，慢悠悠溜达下山。赵普留下欧阳少中的黄成军继续搬金子，其余众人压着眼尾回开封府。将眼尾锁住往回押送的时候，展昭左右看了看，发现九娘没在，他外公和天尊他们大概也看完热闹，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会儿也不见人影。展昭搔了搔头，回头看了看跟黑水婆婆一起慢悠悠往家走的吴一霍，胳膊轻轻一碰白玉堂： 怎么？ 我就说红衣要不开心吧。 展昭皱眉，又开始忧心。白玉堂背着手往回走，他也注意到了刚才红九娘说话的时候，特别是在说吴一霍病果然好了的时候有些落寞。见展昭没精打采的，白玉堂突然开口： 你知道九娘干嘛不开心啊？ 你也不是太了解女人的样子，就长了一张风流脸而已。 白玉堂无力拽着展昭往回走。 之前师父好了的时候，我也担心过一阵子。 哼，你哪天不担心天尊呢？二十四孝徒弟。 白玉堂望天，觉得这猫也就欺负欺负他，展昭拽拽白玉堂。 别顾着望天，接着说，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师父好了，会不会就不要我了？ 你竟然有这种小四子逻辑的想法？ 这不是很正常吗？我和师父相处那么多年，他一直都是个二货，而他不二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于是我自然会担心他如果好了会不会就不认我了，或者没以前那样亲近了。 可事实证明他还是很二啊。 所以说 啊，红衣感情深厚是作为病包的小货叔，毕竟红衣年纪比小货叔小不少，当年的幽莲他可能也不认识，可现在小货叔好了，幽莲回来了，就跟你担心天尊回来了是一样的。红衣觉得病包已经没有了，所以不开心了。那小货叔会不会变啊？他最近是有点不同啊。 有些会变，有些不会变的。你想啊，二十几年形成的习惯和七八十年形成的习惯，哪个更深刻？ 这倒是，用天尊打比方好有说服力。哼，干得好，耗子，我没有那么担心了。 白玉堂看着揉心口的展昭，有些想笑，而且似乎心情不错，就跟展昭闲聊。 现在想想，我师父竟然二了一百来年。 是啊，那你没在的时候怎么办呢？ 怕什么，反正再二倒霉的也是别人。 这倒是，我听外公说天尊的最高记录是连着一百多天每天都被拐子拐一次，后来不被拐了呢，是因为拐子都被他抓完了，还有一次迷路啊，迷了大半年呢。 这算什么，我八岁那年跟他下山过年，他带着我去陷空岛，本来只用走半个月的路程，他因为迷路还不听劝告，最后导致我也迷路了。于是我们到陷空岛的时候，你猜是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 正好过年。 展昭松了口气，却听白玉堂补充了一句， 是第二年过年。 白玉堂说完就听到一片抽泣声。白玉堂看了看展昭，展昭的确抽了口气，不过貌似抽泣的还不止一人。于是啊，两人一回头，就见身后不知什么时候众人都走上来了，正跟他们一路回家。好多人抽了口气之后都在忍笑，殷侯忍得尤其辛苦。而再看走在殷侯身边的天尊老爷子，眯着眼睛看着前边边走边传他闲话的两人，那表情。这回轮到展昭和白玉堂倒抽一口气。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就看到小四子从身后一扑天尊，抱住他腿看展昭和白玉堂。 快跑！ 众人就见眼前红白两道影子一闪，展昭和白玉堂跑没影了，天尊回头瞄小四子。 你个小叛徒。 尊尊，你没听到吗？ 听到了，那俩小兔崽子说我坏话。 不是，白白说他怕你不要他了。 天尊一愣，身边众人则是又倒抽了一口气，小四子这重点抓的，这孩子太有前途了。再看天尊，就见老爷子脸上的不痛快没了，笑眯眯拉着小四子的手往前走，商量着去哪儿败光他徒弟的家产。殷侯回头看了看身后慢悠悠溜达的吴一霍，吴一霍微微一笑，拉着黑水婆婆往开封府去了，也不知道他刚才听到了多少。说实话，此时就连殷侯也搞不清楚，眼前这位究竟是当年那个眼高于顶难伺候到所有人都想痛揍他一顿的幽莲将军，还是那个在魔宫跟九娘打情骂俏迷迷糊糊就病了大半辈子的吴一霍。展昭和白玉堂奔回白府避风头，刚进门白福就乐呵呵跑了进来。 少爷少爷。 来得正好，赶紧去找几样古董来。 少爷，你又惹天尊生气了？ 拜堂望天，展昭也在一旁叹气。 唉，出言不慎呐、啊。我要不要也准备点什么哄天尊开心呢？ 白福转身去找古董，但转了个圈又回来了，拍着脑袋。 差点忘了，少爷，那金镯子打好了。 这么快啊？ 老陈没见人，他徒弟接的活。哎呀，少爷，那小子可能干了。 白玉堂挑了挑眉，白福就从怀里拿出一个锦盒来递给白玉堂。白玉堂打开锦盒，展昭也凑过去看，就见果然一枚精致又华美的金镯躺在锦盒里边，这是在哪儿的金铺都没见过的镯子。 哎呀，做工精良啊，老陈这徒弟还是很靠谱的。 展昭拿起来对着阳光看，不禁赞叹，白玉堂也点头。 手工费不便宜吧？ 没收银子。 白福一句话，白玉堂倒是愣了。 白给干活不收钱呢？ 没这规矩啊。 我也这么说了，不过我给他，他死活不肯要，说等什么时候有空，他想请少爷和展大人吃饭。 啊，还有这好事儿？不收钱白干活，还请客吃饭？ 这小徒弟不是说性格孤僻吗？ 可不是，我也觉得奇怪，他跟我说等你们什么时候得闲了，他有件事想请教。 请教什么？ 对啊，不止找玉堂，还有我的份儿啊。嘿， 其实主要找展大人，我也怕惹麻烦，所以问得很仔细。是这样，他说有一桩怪案呢，困扰他好多年了，听说开封府破案无数，所以他想投案，等你们什么时候有空了再详细谈。 展昭听了白福的话倒是松了口气，是查案那就没问题，但是有疑惑。 那个他不着急啊，让他赶紧到开封府先报案去啊。 我也这么说呀，不过他说并不是他受害，也不是他朋友，就是他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觉得可能是一桩奇案，没准查了还不是案子，是他想多了，所以呢想先聊聊，能到开封府聊就更好了，地点你们俩决定。 哦，现在还剩下林淼的事情要处理，等我们忙完了，我让人去请他。 白福点头，让下人去给那小徒弟带个话。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